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俄罗斯女诗人 阿克马托娃。咁其实系非常之重量级嘅一位女诗人啦，我一直等呢个机会同大家介绍佢。咁之前呢，其实有介绍过佢嘅两个好朋友，一个就系曼德斯坦姆、一个就系茨维塔耶娃啦，大家唔知仲有冇印象，都系属于俄罗斯呢白银时代嘅诗歌。所谓白银时代呢，即系相对于所谓黄金时代啦，黄金时代系指普希金、即系俄罗斯最出名嗰个诗人普希金啊、丘特切夫啊，佢哋嗰个时代。但系呢，阿克马托娃呢就被誉为呢俄罗斯诗歌嘅月亮，即系太阳系普希金、月亮就系佢、有啲甚至称佢为女神啊、女王啦、等等咁。 系因为阴阳咁样分。 系啦，同埋佢的确系即系最出名嘅，亦都系最重量级嘅女诗人啦，俄罗斯。咁因为茨维塔耶娃呢就比较年轻就自杀，但系阿克马托娃呢反而系活得好老啊吓。咁算系即系经过咗成个从俄罗斯到苏联，甚至系斯大林都死咗，佢仲活着。咁所以佢嘅诗呢又可以构成一部历史啦。咁阿克马托娃就好多故事嘅，我不妨多讲几句啦。咁佢十几岁已经出晒名啦。一个系因为诗写得好啦，另外一个就系真系非常之靓女、非常之一个大美人啊。美到点嘅程度呢，咁佢喺巴黎游历嘅时候呢就识咗呢印象派一个大画家，就系莫迪利亚尼。就莫迪利亚尼就系喺意大利去法国㗎嘛。咁大家如果有印象呢，就系佢画咗好多裸女呢，都系好修长嘅，条颈又好长吓，即系有啲变形嘅。咁其中有一幅好出名嘅就系画嘅就系阿克马托娃。咁啊，据闻佢哋都有一段恋情啦。咁但系阿克马托娃咧，后嚟咧就嫁咗俾另一个诗人，都系白银时代嘅诗人嚟，就叫古米廖夫啊。咁其实从此咧，佢一生嘅不幸咧，就从嗰度开始啦。咁古米廖夫咧，佢系所谓嘅白军嘅。即系红军嘅相对啊，即系所谓嘅反动派啦吓，咁佢反对呢个苏联噶嘛，咁结果咧佢就被捉咗之后咧就被枪毙咗，廿几岁就枪毙咗啦。咁其实嗰阵时咧，阿克马托娃已经同佢离咗婚噶啦，其实，但系即使咁样咧，都连累到佢啦，连累到佢最大嘅连累咧就系佢个仔啊，阿克马托娃嘅仔咧，因为咧就始终怀念自己嘅爸爸啦，唔肯承认佢爸爸系所谓反动派叛国啊嗰啲。佢仔又一再咁被捉，咁阿克马托娃咧都因此咧就受到各种批判啦。咁最后讲一样，佢受到个批判最大嘅猛烈嘅攻击咧，就系嗰阵时苏联嘅作协咧就开除佢嘅会籍啦，兼夹咧就即系将佢定位为咧用即系嗰阵时嘅批判嘅人话佢系荡妇同埋修女嘅混合体啊。 哇！ 因为其实咧，阿克马托娃好多诗咧都系好虔诚嘅吓，无论系宗教上又好，或者对祖国嘅爱、俄罗斯嘅爱，但系亦都有好多爱情诗啦，所以就被扣咁嘅帽子啦。阿克马托娃嘅一生咧波澜壮阔啦，其实同成个俄罗斯、成个苏联都好相似吓。手头上咧，终于咧就有咗一套咧，就系佢嘅诗全集，国内出版嘅咧就系一个叫晴朗李寒嘅一位诗人咧，咁佢系学俄罗斯语嘅。咁佢用咗10年嘅时间去译咗佢嘅全集出嚟，咁咧因为太多啦，全集三大本，咁我哋咧就用2集时间咧就主要介绍佢嘅中期同埋后期嘅作品，因为佢初期作品咧其实都好优美啦，但系大多数都系好纯粹嘅爱情诗，好值得欣赏嘅，但系其实就唔需要讲太多嘅爱情诗，大家如果买嚟睇就好容易感受得到。但系我想点解要讲佢中后期嘅作品咧，就系因为佢终于识得咗即系人世间嘅苦难啊，唔再系最早期嗰个无忧无虑，佢生活喺皇村，即系俄罗斯嘅皇村系以前皇家贵族住嘅地方。咁但系咧十月革命之后，佢嘅命运就陡然转变。 晒咯。 系，我已经估计到今日我哋要介绍嗰几首诗，吓嗰个调子会系点样啦。首先，我哋要听《我被褫夺了火与水》。 我被褫夺了火与水，阿克马托娃。我被褫夺了火与水，被迫与唯一的儿子别离，站在可耻的不幸的断头台上，却像站在帝王的伞盖下。 我被褫夺了火与水，就是阿克马托娃的作品。 是啊，褫夺这两个字呢，就是可圈可点啊。即是一般是你已经有了的东西，或者是你拥有了一种荣誉的东西。嗯，我们成日都听说什么褫夺后冠啊，香港小姐之类的那种。但是连火与水为什么会被褫夺呢？前提就是他已经拥有了火与水。火与水呢，可以理解为呢阿克马托娃的诗歌的特质，充满热情，但是又是柔情似水那种两样东西。但是在1930年代他写这首短诗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被禁止发表作品的人。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原因。那入面最痛了，第二句了，被迫与唯一的儿子别离。这件事呢是一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公案来的。阿克马托娃的仔呢被捉了之后呢迟迟没有审判，亦都不知道阿克马托娃不让他见他。于是乎呢，阿克马托娃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去红墙上面，一个呢有可能见到那些政治犯的门口前面排队，排了17个月，日日都去。他说这件事对他影响之大呢，一个当然是见不到自己的仔，另一个呢就是说他有一次排队的时候，因为都有其他的妈妈在这排队嘛，就有一个老母亲就跟他说，他说啊，你以后可不可以将我们的苦难写下来。他本来已经放弃了写作的了，就是说既然都不得发表，那对于一个诗人来讲好像就是好像被逼收声这样啦。但正正因为那个妈妈这样跟他说，他就决心呢就佢要活落去。本来佢都话啊，见唔到个仔，老公又被枪毙咗，咁佢想自杀嘅，但佢都坚持咗落去。咁下面嗰两句呢就係、是、一个典型嘅矛盾嘅意象，就好似人哋批判佢话佢係荡妇同修女混合体。咁其实佢入面呢又用一个断头台同埋帝王嘅伞盖。 是 即是他觉得我的苦难是我的荣耀来的。就算你褫夺了我的诗入面的火和水，但是我自己的命运，即是他的一生，他和他的仔之间的关系等等，已经构成一首诗。这首诗就是俄罗斯命运的见证。 那最终其实他有没有机会再见他的仔？ 有，那他的仔呢一开始被判了10年徒刑。流放西伯利亚，即系其实咁样往往意味住死亡噶啦。咁佢系不断咁样去求情啦。咁最后呢就减刑为呢就5年，放咗咯，放咗得几年咋，又被捉翻，话佢发表啲言论，总之系不当言论啦，又判10年。今次判10年呢就点都掹唔翻啦，最后呢都系佢不断咁奔走求情啦，最后提前就释放翻嚟啦。咁提前释放呢，仲要佢个仔呢因此对佢怨恨啦，话佢冇尽力场营救佢。咁两母子呢其实有一段时间陷入冷战。 真系令人哋心伤 啊！好心伤，咁都算系活咗落嚟啦。 跟住我哋要听一点点地理。 一点点地理，自奥曼德里斯塔姆，阿克马托娃。不是那座因美丽而赢得桂冠的欧洲的首都，而是叶尼塞窒息的流放地，是换城到赤塔，到伊希姆，到那干旱的伊尔吉兹，到那光荣的阿克巴萨尔，是押解至斯沃博德内牢改营，在腐烂的木板床死尸的气味里，这个城市以他幽蓝的子夜呈现给我，他被第一位诗人讴歌，被我和你两个罪孽沉重的人赞美。 一点点地理就是俄罗斯女诗人阿克马托娃的作品。 嗱，一点点地理呢有副标题就系写俾呢个奥曼德里斯坦姆啦，就系我头先讲我哋介绍过嘅。 我介绍过啦。 系啦，咁曼德里斯坦姆呢就命运仲悲惨噶，哈马托娃啦，咁就一直不断咁被流放。咁所以呢首诗叫一点点地理呢，就系话佢入边罗列咗好多俄罗斯地名吓，头先大家听到，可能我哋都。冇可能，冇機會去到嘅地方。 要花啲時間喺地圖揾揾啦。 好難揾啦，因為全部都係啲窮鄉僻壤嚟嘅嚇，唔係咩彼得堡啊、莫斯科呢啲咁嘅地方啊。呢、這個地理呢，就其實係一種隱喻嚟嘅。喺一個不幸嘅年代入邊，我哋獲知道一啲咧自己永遠都唔會去嘅地方咧，往往係通過一啲不幸嘅新聞。就好似我前幾年我都寫了一首詩。就话我知道好多地名，大陆嘅一啲好细嘅地方嘅地名，都系因为嗰度出现咗一啲，比如话啊拆迁啊，或者系死人冧楼啊等等灾难啦、 啊。 咁、就好似佢哈马托娃，佢知道俄罗斯嘅地理，唔系因为读书学地理学啊，而系因为佢嘅好朋友阿曼德斯坦姆被流放咗去呢啲地方，于是佢记低晒呢啲名。 即系连佢都唔知啊，佢系当地人都唔知嗰啲地方系边度嚟。 即系话一个人嘅地理，一个人一生，每一个人所谓嘅私人嘅地理史嘛，私人嘅地图，有啲人嘅地图系哇，周围度假系风光啊嘛吓， 但呢个系流放嘅地方。 咁最后咧，呢两句又可圈可点。佢话呢啲地方咧，其实从来都冇乜机会俾写入诗度嘅，因为都唔系咩风光名胜吓。但系依家因为咁样咧，我写入落嚟，跟住咧，其实呢种勾歌咧，相对嚟讲系两个犯罪嘅人啊，就系、是、你啊，曼德斯坦姆同埋我。两个有罪嘅人先有机会去赞美呢啲地方，即系容纳咗一个私人流放嘅足迹。 头先嗰首好伤感啦， 系啊，呢首无奈，但系你反转嚟讲系真系咁样嘅。比如话依家系你喺中国大陆旅行，咁比如话韩愈流放嘅地方、苏东坡流放嘅地方，依家都成为旅游胜地。但系当年当年系咩？即系啲好惨嘅地方嚟噶嘛？杜甫哇，一生颠簸流离，依家就好多人发话去杜甫流放过嘅地方去旅行。所以呢啲地方反而系因为咁样被记咗落嚟。你话真系呢、這个国家对诗人系几咁不公平，但诗人就对翻佢哋就咁好。 杜甫知道都唔知会有咩感受。跟住我哋要听，我已经有七百年没在这里。 我已经有七百年没在这里，阿克马托娃。我已经有七百年没在这里，但什么都未曾改变。上帝的仁慈从不容置疑的高空流淌下来，一如往昔。还是那样的星辰与流水的合唱，天空的穹窿还是那般黑暗幽深，微风还是那样吹动着谷物，母亲唱的还是那首歌曲。它多么结实，我亚洲的房子啊，不必为它忧虑，我还会回来。盛开吧，山岚，快注满吧，清澈的水潭。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我已经有七百年没在这里，就是雅克马托娃的作品。 呢首诗好神秘啊！咁有个背景嘅，咁系1944年写嘅。1944年大家知啦，就系、是、呢个二次大战已经到北热化嘅时候啦、其实嗰阵时咧，哈马托娃咧都得到咗苏联嘅照顾吓，佢同一批咧文化人咧被遣散晒去嗰啲偏僻嘅地方，尤其系。即係蘇聯嘅亞洲部分啊，嗰啲亞洲嘅加盟嘅共和國入邊，咁咧佢就被嗰度保護起嚟啦，當然係為咗遠離戰火啦，為咗保護啲名人啦、文化名人。咁呢個我已經有七百年沒在這裡咧，呢個好神秘嘅一句話，就好似佢講緊，哦，七百年前咧， 我是在这里轮回转生的、 嗯、 接着下来我都还会介绍他另外一些诗是关于他写亚洲的，他觉得亚洲给了很多滋养他，他在这里投难的时候呢，他甚至呢翻译了屈原的诗、 哦啊、 即是跟一个汉学家合作翻译了屈原甚至乎一些唐诗、啊嗯、当然屈原他很有共鸣，因为屈原就是一个流放的诗人嘛、啊、这里面都是这样讲，他好像说他来回去他前世所在的这个亚洲的房子，他说这个亚洲的房子呢700年都仲系咁结实，当然呢个象征式嘅咧，就系、是、好似讲紧亚洲好似个福地咁样， 嗯、 就系、是、土啊，嗰、那个福土福嘅福，好似个福地咁样，一直滋养住即系成个世界咁样。对于呢个诗人阿哈马达话都系，佢最后咧佢就期待咧，即系人类嘅文明或者系俄罗斯嘅希望咧，喺呢度重新再次再生翻出嚟咁样。 是啊，罕有地是这一首、 嗯、都有首是即是有希望的诗，当然它是一个没希望的时代写的有希望的诗。 是那么最后我们要听对我如同对一条河流。 对我如同对一条河流，自尼亚奥尔舍夫斯卡亚阿克马托娃，那在遭遇厄运时能探访另一个世界的人是有福的，丘特切夫。对我如同对一条河流，严酷的时代扭转了方向，为我暗中偷换了生活，进入另外的轨道，绕过其他事物流淌，连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彼岸。哦，我错过了那么多的景色，没有我，怀幕照常升了起来，也会这样落下。有多少自己的朋友在生活中一次都没有遇到？哦，有多少城市的轮廓能从我的眼中换出泪水？而在尘世之上，我知道一个城市，梦中我都会摸索着找到它。哦，有多少诗歌我不能写完，他们秘密的合唱围绕着我飘荡，也许还会在某个时间将我窒息。开端与结局为我所熟悉，那终结之后的生活，对此现在我最好沉默不语。某个女人占据了我唯一的位置，她用着我法定的名字，只为我留下绰号，为此也许我尽我所能做了。哦，我将不能躺进自己的墓地，然而有时是春日任性的清风，亦或在偶尔的一本书中让那些词语组合，或者某个微笑会突然诱惑我进入不现实的生活。在这样的一年中发生了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在这其中往来、看见、思索以及回忆，投入新的爱情，如同进入镜中，怀着愚钝的意识改变了昨天还没有出现的皱纹。但是如果从那里回首看看如今的生活，我会因羡慕得死去。 我如同对一条河流，就是阿克马托娃的作品。 嗯，这首诗呢是写给他的一个女性朋友，一个、俄罗斯的演员叫做奥尔舍夫斯卡的 一首比较长的诗。那其实呢、阿克马托娃的诗集里面呢有一半以上的诗都是写给人的，但是好少写俾女性噶啦，当然吓，好多写俾佢啲知己啊，或者系情人啊等等。但系当佢写俾女性嘅时候咧，我会感觉到咧，佢喺度写紧自己嘅。经常佢尤其入边出现咗一个照镜嘅意象，咁同埋中间咧，佢话 有一个女人占据了我唯一的位置，她用住我法定的名字。 嗯 啊、但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阿马托湾呢？还是一个呢政府希望她做的那个阿马托湾呢？为什么我会说这样说是政府希望她做的阿马托湾？因为刚才我们讲她得到政府的保护，这个保护呢是有代价的。啊、你要写一些即是捍卫政府的。当然她都发自内心的，因为被希特勒攻打呢、這个俄罗斯，咁佢就好取巧啦，佢唔去写嗰啲爱国主义嘅诗咧，佢写好多系同情，比如话列宁格勒被包围啊，或者系啲死者啊等等嘅诗，咁但系咧咁都唔够，咁后嚟咧听讲咧，点样佢个仔被提前释放咧嘅代价就系佢写咗一批咧带有歌颂斯大林嘅诗。咁不过后嚟呢佢之后佢晚年佢销毁咗呢批诗，冇将佢收入自己嘅诗集。咁呢入面都讲緊头先首先呢係一个好矛盾嘅情况，就係话佢照住镜睇住嗰个自己，到底边个系我，边个系我真实嘅我。咁再加上个背景系佢写俾另一个女演员，咁一个演员呢嘅身份加入去，佢就想像我又好似你咁样喺度表演緊我自己。但係入面呢有一啲咁深刻嘅嘢呢係好多人睇唔到嘅，就好似一条河啊，静静咁样流咗喺佢嘅生活下边啊，嗰、那个先系佢最真实嘅佢。咁佢希望咧，呢、這个佢咧将来咧能够俾未来嘅人睇到。佢最后佢话：如果喺未来咧再睇翻依家嘅我咧，咁我都好羡慕依家嘅呢个我，呢、這个藏起上嚟冇俾人认识到嘅佢自己。 嗯，咁我哋今集咧介绍咗佢三四十年代嘅诗啦。 系啊，其实应该准确嚟讲咧，就系话佢嘅中年啦，系啊，系啦，同埋二战前后嘅诗啦。咁下一集咧，我哋会讲下咧，就系佢嘅晚年啊，即系最佢人生嘅最后嗰八年，佢仲继续创作所写嘅诗歌。 下一集我哋再介绍阿克马托娃，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